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刘炳军和魏永恒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蜻蜓的日记》。 嘿，我是一只蜻蜓。我小的时候是住在水里的，那个时候我还不会飞呢。我梦想中的样子很帅，长着大大的翅膀，还有长长的身体。我带蜘蛛飞上过天，它很害怕。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相亲相爱，我还给他们拍过照片呢。看看我的日记吧，它记录了我的生活。 5月13日， 我喜欢人家夸我是一只漂亮的蜻蜓。可爸爸说漂亮是妹妹干的事儿，我是个男孩子，男孩子就要勇敢。瞧，我抓住了一只虫子，把妹妹吓坏了。我要做一只勇敢的蜻蜓，我敢飞向一只青蛙。当然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5月15日， 妈妈说我小时候叫水菜，好奇怪的名字吧。那时候我游泳可棒了，我住在水里面会游泳，但是不会飞。现在我长大了，我叫蜻蜓，我住在水外面，我会飞可不会游泳了。真奇怪，为什么我不能又会飞又会游泳呢？我去问爸爸，爸爸也回答不上来，所以我要好好的研究研究。我看动物日报，希望找到答案。 5月18日， 今天我和妹妹在池塘边比赛捉蚊子，我赢了。妹妹不高兴地撅起嘴，我对她说再比一次她肯定能赢。呵呵，其实我让着她了，第二次她真的赢了，她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不过我不会告诉她是我让着她的，这是一个秘密。我们蜻蜓捉蚊子可厉害了，能捉很多呢。 5月20日， 我很喜欢棒球帽，我觉得戴上棒球帽的样子很酷。可是我们蜻蜓的眼睛长在脑袋顶上，戴上棒球帽总是遮住眼睛。遮住眼睛出门就会撞在树上，我只好把帽子放在家里，当我想起它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但是我再也不会戴着棒球帽出门了，谁让我们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呢？ 5月24日， 我爸爸是个真正的足球迷，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亲自踢一场足球。那是因为我们蜻蜓虽然有脚，却不能奔跑，只能飞。不能跑也就没办法踢球了，我们只好看着屎壳郎们进行滚球比赛。加油加油加油。 5月27日， 今天我看到一位蜻蜓阿姨贴着水面飞，她用尾巴轻轻地在水上点一下也点一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我也照着她的样子做了一下。 结果被伙伴们嘲笑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蜻蜓阿姨可以用尾巴点水，我就不行。后来我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蜻蜓阿姨是在产卵生小宝宝。哦，我是男的，我不能生小宝宝，我当然不能用尾巴去点水，这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5月30日， 今天傍晚，我和妹妹在池塘边做游戏，跑来几个小孩拿着捕虫网子想抓我们，爸爸赶紧带着我们躲起来。我讨厌拿捕虫网的人，我也不喜欢捕虫网。他们把我们抓起来，这样我们怎么再去抓蚊子，怎么开心的生活呢？ 5月30日， 大肚子蜘蛛很羡慕我的身材，哦，瞧，我的身体又瘦又长。我跟大肚子蜘蛛说你要多运动，于是大肚子蜘蛛就在蜘蛛网上来来回回地爬了好几天。我看它今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停下来静静地趴在那儿。这个家伙，他织了一张好大的网，他等着有猎物撞到网上，然后就会把它给吃掉。 6月6日， 哦，我今天做了一件挺不好意思的事儿，我把一个小孩给咬哭了。其实这不能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趴在草叶上休息，他伸出手来抓我，我一紧张就用我的牙齿在他手指上咬了一口。其实我们蜻蜓是没有牙的，不过我们的嘴咬人还是挺疼的。 6月9日， 今天我们学校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了110米障碍飞行和400米接力飞行。我不想参加马拉松超远飞行，不过我听说过去年有一只像我一样的很优秀的蜻蜓，它一下子就飞到了英国，不过它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6月13日， 老师说我们蜻蜓是出色的飞行家，人类坐的直升飞机就是模仿我们制造的。嘿，你没发现吗？直升飞机也有一条长长的尾巴。作为一只蜻蜓，我感到很光荣，也很自豪。 6月15日， 大肚子的蜘蛛是捕蚊子的能手，我也是捕蚊子的能手，我们都能抓住很多的蚊子。我们两个想互相学习，我把我飞行的秘诀都告诉了大肚子蜘蛛，但是它没有翅膀，它还是不能飞着捕蚊子。哦，它从网上一飞起来就摔在了地下。哦，我想那一定很疼，但是它的方法我也学不会，我把眼睛都憋红了，就是没办法像他那样从嘴里吐出丝来。我们还是决定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法抓蚊子吧。 6月18日， 隔壁搬来了蝴蝶一家，哦，那只叫朵朵的小蝴蝶长得真好看。虽然我们都有翅膀，可是朵朵的翅膀和我的翅膀不一样，它的翅膀上有美丽的颜色和花纹，而我的翅膀是透明的。我很喜欢停在草叶上，看着朵朵在花丛中跳舞。 6月20日， 今天的空气湿乎乎的，我的翅膀上凝结了很多小水珠。哦，翅膀太沉了，飞起来挺费劲儿的，我只能飞得低低的。 我看见朵朵还在花丛中玩，我就告诉她，嘿，朵朵，快回家吧，就要下雨了。朵朵觉得挺奇怪的。 蜻蜓哥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笑着说，哦，因为我是天气预报员嘛。每次快下雨的时候，空气中就会很湿，我的翅膀就会变得很沉，我飞不动的时候就证明快下雨了。被雨淋湿容易着凉感冒，朵朵肯定也不喜欢打针吃药吧，我也不喜欢。 6月23日， 哎呀，一连三天都在下雨，我讨厌下雨天，因为下雨天我就不能和伙伴们出去玩了，我憋在家里只能陪妹妹玩过家家，她总让我扮演一只蚊子。 6月25日， 老师说，其实我们的蜻蜓不只有两只眼睛，我们蜻蜓的眼睛多得数不过来，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堆在一起的。我决定对着镜子数数看，1、2、3、298、304，938，哦天哪，真的太多了。 6月29日。 其实当一只蜻蜓有不少好处，比如不必戴眼镜，不用害怕交通拥堵，最重要的是不会被妈妈唠叨只喜欢吃肉不喜欢吃青菜，不，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吃肉 啊。这就是我的日记，你认识我了吗？整天趴在蜘蛛网上好累呀，我们蜻蜓还是喜欢飞起来，下次见到我可千万别用手抓我，我会咬你的。 小心姐姐 啊啊，怎么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带我去个地方？ 刚才我看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跟我来。 啊，下楼梯。 对对对，锁好门了吗？ 锁好了。 那不行，王奶奶的阳台， 对吧？王奶奶的阳台， 这有一个玻璃缸。 哇，王奶奶的阳台上放了一个这么大的玻璃缸啊！ 里头有个小东西，你看见了吗？ 还有泡泡呢， 看见了 吧？哎，那是什么？ 我刚才跟他聊天来着。 你刚才跟王奶奶鱼缸里的东西聊天来着？ 对对对。 哦， 我 看见 了。当当当当当当。 它好像一只海马呀。 对，它就是海马。 王奶奶家新来了一只海马。 是的。 哦，哎，你跟他聊什么了？ 我说，哎，你中午吃什么了？肚子怎么那么大？ 他说什么呀？ 我没吃什么。 哦，然后呢？ 我说没吃什么，你肚子怎么那么大？他说我怀孕了。 怀孕了？ 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你怀孕了？你是先生还是女士？ 我是先生。 你是先生，你怀孕？ 哦，是我太太怀孕，然后放在我这儿，然后帮她给孵出来。 哎呀，唐耳朵，这有什么新鲜的嘛？这很正常啊。 正常？ 对呀。 啊？ 爸爸生孩子呀。海马爸爸生孩子呀。 海马爸爸生孩子？ 对啊，这很正常啊。 你们人类是这样的吧？ 我们人类都是妈妈生孩子。 我们兔子是这样的吧？ 你们兔子也是妈妈生孩子。 那个狗熊伯伯是这样的吗？ 狗熊伯伯当然也是狗熊奶奶生孩子咯。 对呀，那 海马是很特别的 哦。 海马妈妈把宝宝生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没有变成宝宝的东西呢。 哦， 他们就都在海马爸爸的身上，海马爸爸就背着这些小宝宝走啊走啊走，游啊游啊游，等他们都长到可以生出来的时候就生出来了。 那么厉害？ 是啊。 那海马爸爸就是全天下最伟大的爸爸了。 嗯，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噔噔噔， 你要干嘛？ 恭喜你，你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 哎，这只兔子。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周末的时候，呱呱一家外出郊游，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呱呱非常紧张地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你才学会开车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能出车祸呀，我还想要妈妈呢。 哎，这孩子说什么呢？咱要口吐莲花，咱能不能说点吉利一点的话呀？ 哦，这还不够吉利啊。那好吧，妈妈妈妈，你开车就算出了车祸也撞不死。 哎呀，我说小瓜，你到底想咋样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妈妈，我要怎么说才行呢？ 妈妈没教过你吗？比如说你祝福妈妈一路顺风啊，你说一点这种好一点的话，是不是？ 哦，这太简单了，祝妈妈一路走好。 哎呀，啊，又把你妈给送走了。 妈妈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呱呱总是妈妈妈妈叫个不停，不是妈妈这个就是妈妈那个。听听， 妈妈妈妈，帮我把书拿过来。妈妈妈妈，我口渴了。妈妈妈妈，我想吃饭，都饿死了。妈妈妈妈，为什么我总爱问为什么？ 啊，天哪，哎呀，你要把你妈想逼疯啊。嗯，弄得妈妈都快崩溃了。于是妈妈就警告呱呱说， 呱呱，我警告你啊，严厉的警告 你，不许再叫妈妈了。嗯，从现在开始好不好？我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了，我的耐心已经快用完了。 呱呱这个时候瞪着大眼不解地问妈妈说， 那我叫你什么？嗯，好吧，我懂了。哎，那个正在弄头发的胖女人，帮我把书拿过来。 一天晚上，大家刚刚吃过了饭，妈妈忽然感觉有些不舒服，就对着呱呱爸爸说， 哎呀，孩子的爹，快来快来快来，哎呦，哦，感觉有点冷。 还没等爸爸说话，呱呱这个时候就抢着说， 妈妈，你要是冷的话就去墙角站着吧。 我墙角？为什么呀呱呱？ 嗯，老师说墙角有90度呀，那样你就不会再冷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安监总局机关幼儿园的米瑞田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小老鼠串门。 小老鼠白肚皮儿，闲着没事儿爱串门，串东家串西家，一串串到小猫家。小老鼠慌了神儿，一不小心走错门，小花猫咧嘴笑，我真欢迎你来到。小老鼠傻了眼，不敢逃来不敢喊。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